姐，快快搭上，快快搭上，小心照亮。 好一个小心照亮！先生，你不打伞，也会照亮的呀。 不会，不会的。

公发主降了， 惩罚就要来临，三千年功过毁于一旦。 我们是蛇， 我们还要做蛇， 我们要做雷峰塔下千年的神兽， 都是为了你许仙呐。 娘子，你我夫妻受尽磨难，终于相逢，何以言别？ 官人，这三杯雄黄酒， 娘子 还得为其我必须重回雷峰。 娘子，你说什么？ 为妻我必须贬回蛇身，才能使咱的儿子幸免于难呐。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必须压在雷峰塔下承受千年苦练呐。